王氏至翁思，东平新桃人也，是闽中徐公及许生，是为昌邑王师。昭帝崩，昌邑王嗣立，以行淫乱废。昌邑群臣皆下狱诛，为中尉王吉郎中令公遂，以朔剑剪死论，是系狱荡死。致事使者则问曰：“师何以无剑书？”是对曰：“臣以诗350篇朝夕受亡，至于忠臣孝子之篇，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。至于威王失道之君，未尝不流涕为王深沉之也。臣以350篇谏，是以无谏书。”使者以闻，亦得减死论，归家不交授。山阳张长安右军，先逝世，后东平唐长斌配楚少孙亦来逝世，问经数篇，是谢曰：“闻之于师俱是矣，自润色之，不肯复受。”唐生、楚生应博士弟子选，亦博士叩衣登堂，送礼甚严。是宋说有法，疑者秋盖不言。朱博士惊问何师，对曰：“是是。”皆素闻其贤，共见士，召厨下为博士。士征来，以博士衣而不冠，曰：“行于之人，何以复充礼官？”既至，指舍中，会朱大夫博士，共持酒肉烙事，皆注意高养之。博士将功，是为鲁师宗，指将功著《孝经》说，心即是，为歌吹诸声曰：“歌离居。”是曰：“闻之于师，客歌离居，主人歌客无庸归。今日诸君为主人，日尚早，未可也。”姜翁曰：“经何以言之？”是曰：“在曲里。”姜翁曰：“何苟取也？”是耻之，扬醉荡地。是客罢，让诸生曰：“我本不欲来，诸生强劝我，竟为庶子所辱。”遂谢病免归，终于家。张生、唐生、楚生皆为博士。张生论时渠，指淮阳中尉；唐生楚太傅，由是鲁师有张唐楚氏之学。张生兄子尤清为谏大夫，以师授元帝。其门人琅琊王福为泗水中尉，陈留许彦为博士。尤氏张家有许氏学。初，薛广德亦是王氏，以博士论时渠，授公社。广德至御史大夫，设泰山太守，皆有传。